上电话，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，爱着你的我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。

记住我对你说的每一句真心话，要珍惜我们俩在一起甜蜜时光，忘掉那别离时候我俩的痛苦寂寞，也请你千万不要狠心把我忘记，请你